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呢喜欢听歌，是因为可以在歌曲当中呢感悟人生，是吧？啊，这个谈人生谈理想哈，不是跟别人谈，是跟自己谈，也是跟作曲者、跟作词者、跟歌者来谈，或者说呢，干脆就是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了。那么歌坛当中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一生啊、一辈子啊这样为主题的歌。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首歌就是一生，一起来分享那些关于一生一世的这样的歌曲。那么如果说要用一首歌来总结你最近的生活，那各位又会选择哪一首歌呢？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这个说起跟一生有关的歌曲啊，很多人这个第一个就会想到的应该是传唱度非常高的来自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对吧？因为这个经典影片《大话西游》系列的插曲，那么这首歌呢有很高很高的知名度和传唱度。那么最近几年呢，跟西游有关的影视作品呢也是N 多啊，都是牛毛，不管什么这个影视啊、动画呀、都有，是吧？那么在这些作品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关于这首歌的翻唱版本。比如说呢，影片《西游降魔篇》当中呢，舒淇就翻唱了这首歌曲。那么如果说在听舒淇这个版本之前呢，可能所有人都会脑袋里面想起旋律就一定是卢冠廷的那个声音，但是呢没想到，是吧，舒淇在那样的月光之下翩翩起舞，然后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有没有觉得哈？那么同样在2016年的大话西游三中，韩庚呢也演唱了这首歌曲。虽然说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把它当做一首这个苦情歌，但是呢其实歌曲的诞生过程呢还是非常甜蜜的。 这个当时呢剧组就想创作一首啊很悲伤的歌曲，是吧，映衬这个大话西游里面的故事嘛，对不对？最后孙悟空跟这个紫霞啊分开啊，两情不能相遇。刘镇伟呢就把大话西游这个系列故事讲给了这个音乐人卢冠廷，他呢晚上回到家里就非常顺利的把这个曲子给写出来了。后来呢他的妻子唐淑琛拿来一看，诶不错呢，觉得很好听，他呢就把词给填上了。据说哈、啊、前后只用了2个小时，这个夫妻段就创造出了这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这样的经典歌曲。所以说又印证了这个歌曲创作的一个很邪门的一个规律哈，越是好歌创作的也许越快。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卢冠廷演唱，莫文蔚担任和声的这一版《一生所爱》。一生所爱来自卢冠廷的演绎，和声呢是莫文蔚。可乐妞又是留了好长的言哈，她说大话西游里紫霞仙子被至尊宝救了以后对她说，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接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没猜中这结局。每一次看大话西游配着卢冠廷的一生所爱百听不厌，

后来听到了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非常感动，一直单曲循环这首歌曲。不过最早呢是听磁带的，然后后来呢就听到现在这首歌起来之后，就跟了两条留言说感动感动。那么相比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首歌呢，杜德伟演唱的《钟爱一生》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热度了哈，但是呢并不表示这不是一首好歌。歌曲呢由音乐人小虫谱曲，并且呢参与填词，那么他的才华是公认的，是吧，曾经被推崇为滚石唱片三大制作人之一。那么这首呢《钟爱一生》算是杜德伟的代表作之一，分别在1991年和98年录了两个版本。但是呢当年杜德伟由于种种原因呢错过了最火的时机，那么这些年呢也不怎么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说流传度上来看呢并不能和前两首歌曲进行一个比较。但是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话，不影响这是一首好听的歌。一生来自杜德伟的演绎。爱阳313也说，我想我会一直孤单，一辈子都这么孤单，一辈子的孤单，一生所爱，一生何求。看来一生何求这首歌曲真的是影响了好多好多人哈，而且都是年纪不小了。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关于一生一辈子这样主题的歌曲。那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如今呢，现在这个新人呢想在歌坛上立足，越来越难哈。不光是你看要才华，要写歌，嗓音好，而且你还得长得好看，你说这上哪说理去，是吧？所以说这个歌坛老将当中呢，也有不少这个颜值和才华兼具的人，放在这个二三十年前呢也是鲜肉，是吧？比如说这个老牌歌手李克勤，他当年呢就算是非常任性的了，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但呢偏偏要靠才华，就是他的唱功。在1993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歌曲《一生不变》，那么在演唱这歌之前呢，他就已经累积了不少的人气。那么这歌发行之后呢，李克勤呢也开始了拿奖生涯，即便后来和唱片公司有过不和，但这事儿呢并不能阻止他的人气攀升，是吧？厉害啊，实力主要是因为他的嗓音呢确实很出众，大家喜欢。当时呢有歌迷就把他当作，这不是叫做，就起了外号叫 CD 琴啊，就跟现在说这个林俊杰一样，行走 CD 也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7年他在演唱会上表演的《一生不变》啊，现场的效果呢好像二十几年前录制的版本几乎有着一样的水准。 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寒怨，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切切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过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知痴心一变，就算分开一生。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相见。 一生不变来自李克勤的演绎，这首歌呢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在这一年呢，陈百强也推出了一首关于一生的歌曲，就是刚才 N 多朋友们提到的《一生何求》。因为是同一年发行，而且歌名呢又很相似，所以说这俩歌在当时呢经常被拿来比较，他们呢也同样获得了那一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奖。不过呢，《一生何求》稍微的啊，略微的小胜一筹，拿下了当年的最佳填词奖。这首歌呢，当时能够获得成功啊，也真是这个没办法，没法说。这个跟我们其他事儿是这个理由是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说什么该着这歌要成。首先呢，温柔儒雅的风格啊，很符合陈百强的人设。然后呢，歌词对人生匆匆的感叹是吧，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这歌还被电视剧《义不容情》收为主题曲，那传唱度就相当高了。所以说呢，种种条件帮助之下呢，就产生了这么一首非常经典的神歌，一起来分享。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本市气温略有下降，天气热的程度有所缓解，但是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外出应携带雨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是吧？广告不长，好歌继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关于一生一世这样主题的歌曲。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沉默的潜水艇说，哇，而今年英格兰运气不错，实力也可以，感觉这一次在成绩上一定能有所突破。虽然说下一场的对手红魔比利的水平也不差，但我还是坚信英格兰。要说心情呢，我就选个洗刷刷吧。洗刷刷跟一生一世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要是您要是能洗刷刷，开开心心一生一世，那也行。皮蛋说，其实杜德伟的实力不差，那个时候呢，像他一样能唱又能跳的歌手还真不多，而且他的唱歌方式呢，放在现在应该还是挺受欢迎的，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呢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吧。确实就跟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一生所爱一样，就是放在当时啊，不管是影片还是这首歌曲，可能都太前卫了，真的是这些人这一票人呢，真的是活在未来的人，所以说对于现在的我们可能有空间有差距哈。很多关于一生的歌曲呢，能够广泛的被人传唱，是吧？那原因呢，都离不开影视作品带来的这样的传播效果。比如说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一生所爱》啊，《一生何求》啊等等。再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影视作品的主题曲。那么随着这样的作品的热映或者说是热播，人们呢，也记住了这样很经典的旋律，是吧？过去呢还好点，一部电视剧呢20多集，是吧，差不多了。现在呢一整就是30-40集还不拉倒，然后这还是第一季，然后呢还整个70-80-10来季，是吧？每一集的每一首歌都是这一个，那你说它不火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说一生中最爱呢是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歌曲，也是92年影片《双城故事》的主题曲，后来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啊。其中呢最有名的翻唱应该是来自陈奕迅的版本。 那是在03年的演唱会上，是吧？陈奕迅呢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还说，有请我今晚特邀嘉宾谭咏麟先生。啊，好大的惊喜啊，是吧？观众一看，哎，这票买的值了，哗哗乱鼓掌。结果呢并没有看到谭咏麟上台，随后呢这个陈奕迅就独自模仿谭咏麟的声音唱完了歌曲的后半部分，所以让大家觉得被骗了。一起来分享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一生中所爱，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这个我们两位听众呢在微博上就已经隔空唱开了啊。小七亚晶说一生情一杯酒，雅致姥姥就留言说一辈子一场梦，真棒啊。这个很多人呢选择音乐这条路呢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真的热爱，是吧？比如说这个 Beyond 乐队，当时呢他们签了这个唱片公司之后呢就创作了无悔这一生这首歌曲，表达自己呢对这一生都要献身于音乐的这样的无悔义无反顾的这样的态度啊。 后来呢，这首歌呢又被当作电视剧《香港云起时》的主题曲，所以说在电视剧播出的那段时间呢，歌曲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以下分享。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梦里竞闯，从前跟一笑到亡，天可变，风可转，不惜自强这方向。 婉君呢留了好长一段言，他说其实呢有一首比较冷门的周杰伦的歌曲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当时呢我还在上学，对环保没啥意识，后来呢听了梯田里面唱了这么几句，靠着回忆画成油画，拿到奖状有个啥用，鼓励你多去回忆是吧，几只水牛却变成画，挂在墙壁上象征人们蒸蒸日上，一堆游客偶尔想看看窗外的观光景点，但只看到比你住的再高一层的饭店。后来呢，越长大越觉得人工制造的这个高楼大厦真的不如大自然的绿水青山美。确实，证明活明白了啊，恭喜。雀斑少女的夏天也说，脑海里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一生有你》，每个年龄段的人听到的都会有共鸣。年少时呢懵懂的心动，长大后呢因为相遇而欣喜，中年时呢共享平淡岁月的会心，多年以后我们都不再年轻，不再疯狂，勇敢地朝着自己喜欢的奔跑而去，可是呢这首歌还是能够留在记忆里，留在悄无声息的成长里，留在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之中。在歌坛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把 Beyond 乐队视为偶像，是吧？比如说叶倩文啊，就是这样一位。他呢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翻唱 Beyond 的歌，以表示自己对这支乐队的喜爱。在92年的时候呢，叶倩文发行了专辑《真心真意过一生》，专辑中呢由陈大力和陈秀楠这两位飞碟唱片巨头打造的歌曲《真心真意过一生》，在当时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和影响力。这歌呢当时一共录了仨版本，而且呢都收在专辑之中，所以显得格外的抢眼。后来呢又有很多歌迷进行了一个模仿，使得歌曲的热度呢又上了一个台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快乐随风版的真心真意过一生，歌曲由叶倩文演唱。至于为啥是快乐随风版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风格吧。 中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缘缘随风付诸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啊？我怎么听这个前奏跟这个主旋律，就都有种看这个老电影《追捕》的感觉。真心真意过一生啊，快乐随风版，来自叶倩文。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个叶倩文的这一首歌啊，我们也说了这歌呢有仨版本，主要区别呢就是编曲不一样。那么这些编曲呢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他就是来自新加坡的何国杰。他呢曾经为很多优秀的歌手或者是组合做过编曲工作，比如说王杰啊、巫启贤啊、小虎队啊、刘德华、姜育恒、谭咏麟等等等等。在97年的时候呢，歌手梅艳芳演唱的一首歌曲叫《一生爱你千百回》，也是由他进行编曲的。这首歌呢收在专辑《女人花》中，后来呢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我印象当中，何国杰应该还给前两年拿过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看见台湾》做的编曲，应该是，我确认一下。然后这个大家先听歌，听完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回复这个消息。 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 生爱你千百回，来自梅艳芳。刚才呢确认过了，看来我记忆还不错哈。确实看见台湾的编曲作曲就是何国杰，这部影片呢非常不错，建议各位呢，强烈建议各位可以看一看哈。旁白呢是吴念真，导演齐柏林，但是呢很遗憾的是，齐柏林呢在拍摄《看见台湾二》的时候不幸逝世故去了，所以说呢，而且这部音乐呢，这部影片的音乐也是非常棒，这是留在我个人手机当中会经常会听的这样一个电影原声音乐之一，也推荐给大家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相对来说新一些。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今天唯一一首诞生在21世纪的作品，不过呢它也有一定的年头了哈。这就是我们年华组合的演唱的《一生有你》啊，也是刚才呢我们这位90后我们的听众啊，雀斑少女的夏天啊，发表的那一篇这个老气横秋的这样留言当中提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发行于2001年，是吧，17年了，收录在是我们年华组合的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之中。但是呢据说早在96年呢，卢公树就已经完成了这首歌的一个创作，但是呢一直没发表，直到后来呢签了唱片公司才把这首歌拿了下来。不过呢一开始公司呢不看好，因为这首歌和专辑中的其他作品风格都不一样。后来呢因为很多乐评人听完之后觉得还行，发吧，所以说呢他再留下，然后呢让很多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这歌呢也被用作当年这个痞子蔡的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影视剧当中。跟大家吐槽一个吧，我觉得痞子蔡这个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名字还是挺霸气的，台湾成功大学，怪不得他会成功哈。好吧，开玩笑了，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京都球侠，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